第四十回，婴儿戏话禅心乱，猿马刀归木母空。却说那孙大圣兄弟三人按下云头，径至朝内。只见那君臣楚后几般拜接谢恩，行者将菩萨降魔收怪的那一节陈述与他君臣听了，一个个顶礼不尽。正都在贺喜之间，又听得黄门官来奏：“ 主公，外面又有四个和尚来了。” 八戒慌了，道：“ 姑姑，莫是妖精弄法，假捏文殊菩萨哄了我等，却又变作和尚来与我们斗智力。” 行者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即命宣进来看。众文武传令找他进来，行者看时，原来是那宝林寺僧人捧着那冲天冠、碧玉带、赭黄袍、无忧履进得来也。行者大喜道：“ 哈哈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！” 且叫道人过来，摘下包巾，戴上冲天冠，脱了布衣，穿上赭黄袍。解了绦子，系上碧玉带，退了僧鞋，登上无忧履，叫太子拿出白玉圭来，与他执在手里，早请上殿称孤。正是自古道，朝廷不可一日无君。那皇帝哪里肯做，哭啼啼跪在阶心道：“ 我已死三年，今蒙师父救我回生，怎么又敢妄自称尊？请那一位师父为君，我情愿领妻子城外为民族矣。” 那三藏哪里肯受，一心只要拜佛求经，又请行者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瞒列位说，老孙若肯要做皇帝，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，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，若做了皇帝，就要留头长发，黄昏不睡，五谷不眠，听有鞭报，心神不安，见了灾荒忧愁无奈，我们怎弄得惯？你还做你的皇帝，我还做我的和尚，修功行去也。” 那国王苦让不过，只得上了宝殿，南面称孤，大赦天下，封赠了宝林寺僧人回去，却才开东阁宴宴唐僧，一臂香传旨宣召丹青，写下唐师徒四位喜容，供养在金銮殿上。那师徒们安了邦国，不肯久停，与慈王驾头西。那皇帝与三公妃后，太子助臣将郑国的宝贝金银缎帛献于师父酬恩，那三藏分毫不受，只是倒换官文，催悟空等备马造行。那国王甚不过意，摆整朝銮驾，请唐僧上座，找两班文武引导，他与三公妃后并太子一家捧鼓推轮送出成国，却才下龙辇与众相别。国王道：“ 师父啊，到西天经回之日，势必还到寡人界内一顾。” 三藏道：“弟子领命。”那皇帝阁泪汪汪，遂与众臣回去了。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肠大路，一心里专拜灵山。正值秋尽冬初时节，但见双雕红叶林林瘦，雨熟黄粱处处盈，日暖岭梅开晓色，风摇山竹动寒声。师徒们离了乌鸡国，夜住小行将半月有余，忽又见一座高山，真个是摩天艾日。三藏马上心惊，急都将忙呼行者。行者道：“ 师父有何吩咐？” 三藏道：“ 你看前面 又有大山峻岭需要仔细提防，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。 行者笑道：嘿嘿，只管走路，莫再多心，老僧自有防护。 那长老只得宽怀，加鞭策马，奔至山野，果然也十分险峻，但见得高不高，顶上皆清晓，深不深，涧中如地府。 山前常见古嘟嘟白云，古腾腾黑雾，红梅翠竹，绿柏青松。 山后有千万丈邪魂灵台，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，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，泉下更有弯弯曲曲流水涧。 又见那跳天硕地现果园，压压叉叉带角路，泥泥痴痴看人长。至晚巴山寻血虎，带小翻波出水龙。 登得洞门呼啦的响，惊得飞禽扑噜的起，看那林中走兽居绿绿的行，见此一伙禽和兽，吓得人心鼓噔噔惊。 唐岛洞堂，唐岛洞，洞当当岛，洞当仙。青石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岩。 师徒们正当悚惧，又只见那山坳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，结聚了一团火气。行者大惊，走近前把唐僧抽着脚推下马来，叫 兄弟们不要走了，妖怪来了。 慌得个八戒急撤钉耙，沙僧忙抡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。 话分两头，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，他数年前闻得人讲，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乃是金蝉长老转生，实是修行的好人，有人吃他一块肉，延生长寿，与天地同修。他朝朝在山间等候，不期今日到了。他在那半空里正然观看，只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护在马上，个个准备。 这精灵夸赞不道：好和尚，我才看着一个白面胖和尚骑了马，真是那唐朝圣僧，却怎么被三个丑和尚护持住了？一个个身拳练袖，各持兵器，似乎要与人打的一般。咦，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响应认得我，此次模样莫想那唐僧的肉吃。 沉吟半晌，以心问心的自家商量道： 若要以势而擒，莫能得进，或者以善迷他，却到得手，但哄得他心迷惑，待我善内生机，多人拿了，且下去戏他一戏。 好妖怪急散红光，按云头落下，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，变作七岁顽童，赤条条的身上无衣，将麻绳捆了手足，高吊在那松树梢头，口口声声直叫 救人救人。 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，只见那红云散尽，火气全无，便叫 师傅请上马走路。 唐僧道：你说妖怪来了，怎么又敢走路？ 行者道： 我猜人间见一朵红云从地而起，到空中结作一团火气，断然是妖精。这一会儿红云散了，像是个过路的妖精，不敢伤人，我们去也。 八戒笑道：呵呵，师兄说我最巧，妖精又有个什么过路的？ 行者道： 你哪里知道，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设宴，邀请那诸山各洞之精赴会，却就有东南西北四路的精灵都来赴会，故此他只有心赴会，不会伤人，此乃过路之妖精也。 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，只得攀鞍在马，顺路奔山前进。正行时，只听得叫声救人。长老大惊道：“徒弟呀、啊，这半山中是哪里什么人家？” 行者上前道：“师傅只管走路，莫搀什么人叫，罗叫名叫睡觉，这所在就油叫也没个人抬你。” 唐僧道：“不是扛抬之叫，乃是叫唤之叫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我晓得，莫管闲事，且走路。” 三藏一言，策马又紧，行不上一里之遥，又听见叫声救人。 长老道：“徒弟，这个叫声不是鬼魅妖邪，若是鬼魅妖邪，但有出声，无有回声。你听他叫一声，又叫一声，想必是个有难之人，我们可去救他一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，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吧。这去处凶多吉少，你知道那以草覆木之说，事物可以成精，主斑还可。只有一斑蟒蛇，但修得年圆日深，成了精美，善能之小名。他若在草窠里或山坳中叫人一声，人不答应还可；若答应一声，他就把人元神辍去，当夜跟来，断然伤人性命。且走且走，古人饮喝得去写神明，且不可听的。” 长老只得依他，又加鞭催马而去。行者心中暗想：“ 这破怪不知在哪里，只管叫啊叫的，等我老孙送他一个某有心法，叫他两不见面。” 好大声叫沙和尚前来：“ 两只马慢慢走着，让老孙解解手。” 你看他先让唐僧先行几步，却念个咒语，使个移山缩底之法，把金箍棒往后一指，他师徒过此风头往前走了，却把那怪物撇下。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，一路奔山。只见那三藏又听到那山背后叫声：“ 救人！” 长老道：“徒弟呀、啊，那有难的人大没缘法，不曾遇着我们，我们走过他了，你听他在山后叫哩。” 八戒道：“再便还是在山前，只是如今风转了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管他什么转风不转风，且走路。” 因此遂都无言语，恨不得一步岔过此山，不提话下。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三四声，更无人道。他心中思量道：“ 我等唐僧在此，望见他离不上三里，却怎么这半晌还不到，像是朝下路去了。” 他抖一抖身躯，脱了绳索，又送红光上空再看，不觉孙大圣仰面回观，实得是妖怪，又把唐僧搓着脚推下马来道：“ 兄弟们，仔细仔细，那妖精又来也。” 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冰刀，将唐僧又围护在中间。那精灵见了，在半空中呈现不已道：“ 好和尚，我才见那白面和尚坐在马上，却怎么又被他三人藏了？这一去见面方知，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，方才捉的唐僧，不然呢，徒费心机难获步，枉劳情性总成空了。” 却又按下云头，恰似前番变化，高调在松树山头等候，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。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，只见那红云又散，复请师傅上马前行。 三藏道：“你说妖精又来，如何又请走路？” 行者道：“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，不敢惹我们。” 长老又怀怒道：“这个泼猴十分恼我， 正当有妖精处，却说无事。似这般清贫之所，却又恐吓我，不时的嚷道又甚妖精，许多时少，不管清正，将我抽着脚催下马来。如今却解说什么过路的妖精，假若跌伤了我，却也过意不去。这等这等。 行者道：“师傅莫怪，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，却还好医治；若是被妖精捞了去，却何处根寻？” 三藏大怒，根根的要念紧箍咒，却是沙僧苦劝，只得上马又行，还未曾坐得稳，只听又叫：“ 师傅救人呐！” 长老抬头看时，原来是个小孩童，赤条条的吊在那树上。兜住江便骂行者道：“这泼猴多大悲懒，全无有一点善良之意，心心只要撒泼行凶力。我那般说叫唤的是个人声，他就千言万语只嚷是妖怪。你看那树上吊的不是个人吗？”大圣见师傅怪下来，却又敌面看见模样，一则做不得手脚，二来又怕念紧身咒，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，让唐僧到了树下。那长老将鞭哨指着问道：“你是哪家孩儿，因有甚事吊在此间？说与我，好救你。” 咦，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的这等，那师傅却是个肉眼凡胎，不能相识。那妖魔见他下问，却弄虚头，眼中噙泪叫道：“ 师傅呀，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，涧那边有一庄村，我是那里人家，我祖公公姓洪，只因广积金银，家私巨万，唤名叫做洪百万，年老归世已久，家产已我付，近来人事奢侈，家私渐废，改名叫做洪十万，专一结交四路豪杰，将金银借放，企图利息，怎知那无极之人舍骗了去啊，本利无归，我父发了洪誓，分文不借，那借金银身贫无己，结成兄党，明火执仗，向日杀上我们，将我财宝尽情劫掳，把我父亲杀了，见我母亲有些颜色，拐将去做什么压寨夫人。那时节我母亲舍不得我，把我抱在怀里，哭哀哀，战兢兢，跟随贼寇，不惜到此山中，又要杀我。多亏我母亲哀告，免叫我刀下身亡，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，只叫冻饿而死。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哪里去了，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，更没一个人来行走。不知那势力修机，今生得遇老师父，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，就点身卖命也酬谢师恩，致使黄沙盖面，更不敢忘也。 三藏闻言认了真实，就叫八戒解放绳索，救他下来。那呆子也不识人，便要上前动手，行者在旁忍不住喝了一声道：“ 那破布，有认得你在这里？莫要只管架空捣鬼，说谎哄人。你既家私被劫，父被贼伤，母被人掳，就你去交与谁人？你将何物与我作谢？这黄脱节了也。” 那怪闻言心中害怕，就知大圣是个能人，暗将他放在心上，却又战战兢兢，滴泪而言曰：“ 师父，虽然我父母空亡，家财尽绝，还有些田产未动，亲近皆存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有什么亲戚？” 妖怪道：“ 我外公家在山南，姑娘住居岭北，箭头李四是我姨父，林内红三是我族伯，还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庄左右。老师傅若肯救我，到了庄上见了住亲， 将老师傅成就之恩一一对众言说，点卖些田产，重重酬谢也。 八戒听说，扛住行者道：“呵呵，哥哥，这等一个小孩子家，你只管盘接他怎的？他说的是，强盗只打劫他些福财，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。若与他亲戚们说了，我们纵有广大食仓，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。救他下来吧。” 呆子只是想着吃食， 哪里管什么好歹，使借刀挑断绳索，放下怪来。 那怪对唐僧马下泪汪汪，只轻磕头，长老心慈，便叫 孩儿，你上马来，我带你去。 那怪道：“ 师父啊，我手脚都掉麻了，腰胯疼痛，一则是乡下人家不惯骑马。” 唐僧叫八戒驮着，那妖怪磨了一眼道：“ 师父，我的皮肤都冻熟了，不敢要这位师父驮，他的嘴长耳大，脑后棕硬，硕得我慌。” 唐僧道：“叫沙和尚驮着。”那怪也磨了一眼道：“ 师父，那些贼来打劫我家时，一个个都扎着花脸，戴假胡子，拿刀弄杖的，我被他唬怕了，见这位晦气脸的师父，一发没了魂，也不敢要他驮。” 唐僧叫孙行者驮着，行者呵呵的笑道：“ 哈哈，我驮我驮。” 那怪物暗自欢喜，顺顺当当的要行者驮他。 行者把他扯在路旁边试了一试，只好有三斤十来两重。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这个破怪物，今日该死了，怎么在老孙面前捣鬼？我认得你是个那画。” 妖怪道：“ 师父，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不幸遭此大难，我怎么个是什么那画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既是好人家儿女，怎么这等骨头轻？”妖怪道：“ 我骨骼小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那怪道：“ 我七岁了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哼哼，一岁长一斤也该七斤，你怎么不满四斤重啊？” 那怪道：“ 我小时吃乳。” 行者道：“ 也罢，我驮着你，若要尿尿粑粑，须和我说。”三藏才与八戒沙僧前走，行者背着孩儿随后，一行径头西去。 有诗为证，诗曰：“道德高龙魔障高，禅机本净净生妖。新君正直行中道，木木吃完喜外瞧。一马不言怀爱语，黄婆无语自忧角。可携得志恐欢喜，毕竟还从正处消。”孙大圣驮着妖魔，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艰苦， 行此险峻山场，空山也难走，却叫老孙驮人。这厮莫说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他没了父母，不知将他驮与何人，倒不如灌杀他吧。 那怪物却早知觉了，便就使个神通，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，吹在行者背上，便觉重有千斤。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我儿啊，你弄中身法压我老爷呢。” 那怪问言：“恐怕大圣伤他，却就解尸，出了元神，跳向起去，伫立在九霄空里。这行者背上越重了，猴王发怒，抓过他来，往那路旁边赖石头上划辣的一灌，将尸骸灌得像个肉饼一般。还恐他又无礼，索性将四肢扯下，丢在路两边，俱粉碎了。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，忍不住心头火起道：‘这猴和尚十分悲惨，就作我是个妖魔，要害你师父，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呢。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？早是我有算计，出神走了，不然是无故伤生也。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，再让一番，越叫他停留长治。’ 好怪物， 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，呼的一声响亮，走石扬沙，诚然凶狠，豪风。滔滔怒卷水云星，黑气腾腾蔽日明。岭树连根通拔尽，野梅带干西皆平。黄沙迷目人难走，怪石伤残路怎平。滚滚团团平地岸，遍山禽兽发笑声。刮得那三藏马上难存，八戒不敢仰视，沙僧低头掩面。孙大圣情知是怪物弄风，急纵步来赶时，那怪已乘风头将唐僧射去了，无影无踪，不知射向何方，无处根寻。一时间风声暂息，日色光明，行者上前观看，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喊声嘶，行李弹丢在路下。八戒伏于檐下呻吟，沙僧蹲在坡前叫唤。行者喊八戒，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，却抬头看时狂风已静，爬起来扯住行者道： 哥哥，好大的风啊。 沙僧却也上前道： 哥哥，这是一阵旋风。 又问师傅在哪里？ 八戒道：风来得紧，我们都藏头遮掩，各自躲风，师傅也伏在马上的。 行者道：如今去往哪里去了？ 沙僧道：是个灯草做的，想被一风卷去也。 行者道：兄弟们，我等自此就该散了。 八戒道：正是，趁早散了，各寻头路，多少时候，那西天路无穷无尽，几时能到的？ 沙僧闻言打得一个失惊，浑身麻木的。 师兄，你都说的是哪里话？我等因为前生有罪，敢蒙观世音菩萨劝化，与我们魔顶受戒，改换法名，皈依佛国，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。今日到此，一旦俱修，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，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，坏了自己的德行，惹人耻笑，恕我们有始无终也。 行者道：兄弟，你说的也是，奈何师父不听人说，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，猜然这风是那树上掉的孩儿弄的，我认得他是个妖精，你们不识，那师父也不识，认作是个好人家儿女，叫我驮着他走，是老孙算计要摆布他，他就弄个重身法压我，是我把他灌得粉碎，他想是又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射去也，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，故我一览心灰，说个人散了，既是贤弟由此澄清，叫老孙进退两难。八戒，你端的要怎的处？ 八戒道：我在此失口乱说了几句，其实也不该散，哥哥没计奈何，还信沙弟之言，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。 行者却回嗔作喜道：兄弟们还要来接同心，收拾了行李马匹，上山找寻怪物，搭救师父去。三人复葛搬藤，寻坡转涧，行经有五七十里，却也没个音信。那山上飞禽走兽全无，老柏乔松常见。孙大圣着实心焦，将身一纵，跳上那颠险风头，喝一声叫变，变作三头六臂，似那大闹天宫的本相，将金箍棒晃一晃，变作三根金箍棒，噼里扑啦的往东打一路，往西打一路，两边不住的乱打。八戒见了道： 沙和尚，不好了，师兄是寻不着师父，闹出细心风来了。 那行者打了一会儿，打出一伙穷神来，就披一片挂一片，捆无当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：大圣，山神徒弟来见。行者道：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徒弟？众神叩头道：上告大圣，此山唤作六百里钻头号山， 我等是十里一山神，十里一徒弟，共该30名山神，30名徒弟。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，只因一时会不齐，故此皆迟，只令大圣发怒，万望恕罪。 行者道：“我且饶你罪名，我问你，这山上有多少妖精？” 众神道：“爷爷呀，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，弄得我们烧香没钱，血食全无，一个个衣不充食，食不充口，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呢？” 行者道：“这妖精在山前住，是山后住？” 众神道：“他也不在山前山后，这山中有一条涧，叫做枯松涧，涧边有一座洞，叫做火云洞，那洞里有一个魔王，神通广大，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徒弟拿了去烧火顶门，黑夜与他提灵贺号，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？” 行者道：“汝等乃是阴鬼之心，有何前朝？” 众神道：“正是没钱于他，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，早晚间打点群经，若是没物相送，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，搅得我等不得安生，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，拯救山上生灵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等既受他节制，常在他洞下，可知他是哪里妖精，叫什么名字？” 众神道：“说起他来，或者大圣也知道，他是牛魔王的儿子，罗刹女养的。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300年，炼成3昧真火，却也神通广大。牛魔王使他来镇守浩山，乳名叫做红孩儿，号叫做圣婴大王。”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，喝退了徒弟山神，却现了本相，跳下风头，对八戒沙僧道：“兄弟们放心，再不许思念，师父绝不伤生，妖精与老僧有亲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呵，哥哥莫要说谎，你在东胜神州，他这里是犀牛贺州，路程遥远，隔着万水千山，海洋也有两道，怎的与你有亲？” 行者道：“刚才这伙人都是本境徒弟山神，我问他妖怪的原因，他倒是牛魔王的儿子，罗刹女养的，名字唤作红孩儿，号圣婴大王。想我老僧500年间大闹天宫时，遍游天下名山，寻访大地豪杰，那牛魔王曾与老孙结七弟兄，一般5、6个魔王，只有老孙生的小巧，故此把牛魔王称为大哥。那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，我与他父亲相识，若论讲起来还是他老叔呢，他怎敢害我师父，我们趁早去来。” 沙和尚笑道：“哈哈，哥，常言道，3年不上门，当亲也不亲礼。你与他相别5、600年，还不曾往这杯酒，又没有个结礼相邀，他那里与你认得什么亲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怎么这等良人？常言道，一夜浮萍归大海，为人何处不相逢？纵然他不认亲，好道也不上我师父，不忘他相留酒席，必定还我个囫囵唐僧。” 三兄弟各伴前心，牵着白马，马上驮着行李，找大路一直前进。无分昼夜，行了100里远近，忽见一松林，林中有一条曲涧，涧下有碧腾腾的活水飞流，那涧梢头有一座石板桥，通着那乡洞府。行者道：“ 兄弟，你看那壁厢有石崖嶙嶙，想必是妖精住处了。我等从众商议，哪个管看守行李马匹，哪个肯跟我过去相邀？” 八戒道：“哥哥，老猪没什么作性，我随你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好好好，叫沙僧将马匹行李举潜在树林深处，小心守护， 带我两个上门取经师傅也。那沙僧依命，八戒相随，与行者各持兵器前来，正是未炼婴儿邪火圣，心猿木母共扶持。毕竟不知这一去吉凶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